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乌拉圭的青年报和德国反帝论坛、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分别在16号和17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拟定一项对朝鲜实施精确空袭作战计划一事15号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